天空依然明朗，忙碌了一上午，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喽。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全新东风启辰D60火爆预售中，前10000名购车客户可享车联网终身流量大礼包及动力系统总成终身质保服务，首付低至14000，抢购热线03123669210。 959资讯快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志愿服务条例，自2017年12月1日起施行。为了鼓励和规范志愿服务活动，发展志愿服务事业，条例对志愿服务的基本原则、管理体制、权益保障、促进措施等做了全面规定。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推进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实施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是适应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降低城镇人口密集区安全和环境风险的重要手段。意见提出了6项重点任务，并制定了3项政策措施。日前，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下发关于严厉打击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的通知，严厉打击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通知要求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严肃查处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加大危大工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查处力度，严厉打击非法违法建筑施工活动，强化建筑施工安全信用惩戒。我是苏旭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熟悉的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说，我该做就做，你我同在血腥淋淋的生活，因为有快乐失去了轮廓，连反抗也有一点笨拙。 别说救火的人也会被火灼，所谓解脱是放下不执着，不去躲面对我的有却是你的错，也许你的对却是我的错。想说为何需要假装沉默， 这首歌来自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1:07，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那么这时间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好，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而现在呢，正在收听的听众有福利了，99联手爱姆斯移民，每月给我们有意向的移民听众50个免费到希腊考察团的名额，欢迎大家拨打移民专线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前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移民希腊，大家可能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希腊的教育怎么样了。希腊的现代教育很发达，诸多国外著名学府呢在当地开办直属分校。作为欧洲文明的起源地，希腊在数学、艺术、哲学、神话文学等方面呢都是有目共睹的。此外，持有绿卡未满18周岁的子女在当地上学6年可直接入籍，成为欧盟的公民，可自由通行欧盟各个国家，享受当地的福利待遇。有人说呀，一生一定要去一个地方让你怦然心动，那个地方呢一定是希腊。艾姆斯移民带你走进浪漫的希腊，3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25万欧元购房，100%获批，1人投资3代永居，26个申根国家可以自由出入。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 189-0119-6670。 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刚才这一位听众叫一个人生活，点了一首李玟的抠抠，来听到这一首歌。 的欲望会倒灌，每一颗钟是不从来能绚烂，为什么不能爱？有个声音在我脑海反转徘徊，不断骚动我的心，大胆释怀。给我一个冲动的点，为你打开，不想再等等待。 这条我们熟悉的街，把你准备好的台词全念一遍，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至少分开的时候我落落大方。我后来都会选择绕过那条街，有多希望在另一条街能遇见，在逞强不肯忘，怪我没能力跟随你去的方向。若越爱越被动，

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彤彤。那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哈。刚才看到一篇新闻，北京青年报消息，入托入学儿童应在9月30号前完成查验疫苗接种。九月，各大这个中小学、幼儿园都已经开学了哈。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北京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新入托、入学和转学的学生家长需要携带孩子的预防接种证到托幼机构、学校报到。9月30号前完成入托入学儿童检验，如有漏种，应按要求尽快带孩子到指定的预防接种门诊进行补证补种。这里是音乐留声机，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而现在呢，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也可以查看购买你喜欢的产品了。 Lonely, lonely,

几年。

双脚沾满清香的你。 陶晶莹的《太委屈》，想问所有听众一个问题哈，你们喜欢桃子，喜欢陶晶莹吗？说她呀是唱歌里面最会主持的，也是主持人当中最会唱歌的哈，也是一个非常有才的这样的一个女性。最近呢，我也是在看这个江苏卫视的《蒙面唱将猜猜猜》的第二季哈，她也是作为这个猜评团的大姐，然后呢也是非常的有才哈，能猜中很多的这个戴着面具唱歌的人，一直很喜欢她。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留声机，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哈，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此时啊，正在收听的听众有福利了，九九联手爱姆斯移民，每个月呢给我们有意向的移民听众50个免费到希腊考察团的名额，欢迎大家拨打移民专线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为什么现在是投资希腊的最佳时期呢？希腊地产开始回暖，与2013年相比上涨了10%，预测未来还会有上涨的潜力。近年来，众多中国传统企业不断进军希腊市场。在2016年，中远集团进军希腊，中国国家电网收购希腊电力股份。2017年，中国丝路基金访问希腊，中国小米公司试水希腊市场。加之国家“一带一路”的带动呢，希腊经济将会不断上涨。有人说呀，一生一定要去一个地方让你怦然心动，那个地方呢一定是希腊。爱姆斯移民带你走进浪漫的希腊，3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25万欧元购房100%获批，一人投资3代永居，26个申根国家可以自由出入。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好啦，这里是音乐留声机，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我们继续来听歌，这一首歌来自青蛙乐队的《分手的拥抱》。 蓝色的太阳， 放在你要离去的晚上，照亮我们曾哭过笑过的地方，你是不是会有一丝彷徨。我点一下微弱的烛光，温暖你我为彼此受的伤， 一路走好。